请掀开经本，第一章本愿经轮观第十五页，轮观第十五页，我们还把第一行的文呢念一遍啊，从第二句看起啊。今地藏大士现身六道，于四不可数用四悉谈复缘，随即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约此三啊。这一段呢，给诸位详细的说过了。这个四悉谈跟四摄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方式，我们必须要学习啊，将四悉四摄作为我们自己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也就是说啊，用现代的话来讲呢，怎么样把公共关系做好，怎么样呢给一切众生交往，这是最好的方法啊，能够和睦一切族群一切不同的文化啊，所以这是这两种方法了，非常的宝贵啊。佛只能够在十法界啊普度众生，能够收到这样圆满的成就，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我们要记住啊，就化转悟性啊，这个化转前面呢三个目标啊，就是帮助众生转恶为善，转迷成悟，转凡成圣。这是这三个目标啊。青莲大师是从这个基础上来判教相啊，这是他把他判教的依据给我们说出来了。所以这个轮观前面这个文呢的确是非常好啊，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学习。那么下面呢，他用天台架的方式啊，青莲大师他是学天台的啊，用天台架了五十的判法。这个五十在此地第三行啊，第三行的当中啊，一华严时，二陆院时，三方等时，四般若时，五法华涅槃时，世尊当年在世确实是随机说教，他没有这个学校的形式，也没有分学生的程度啊，大家都在一起听佛讲经说法， 那么佛说法多半都是有人祈请的，听众当中或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提出他的问题，佛当众为大家解答。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许许多多都是为当机解答的。那么佛虽然是为一个人解答或者为少数人解答，但是佛讲的意思都很深很广，能其一切不同的根基，这是我们说佛说法的原因圆满之因。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根力的人程度高的人，他听的意思深广，根劣的人程度差的人，他听的意思则小。总而言之，都能得利，这个是世尊一代说法的真相。那么判教所以说分科判教，这是后人的事情。祖师大德为了便利后人后代的人确确实实不如前一代我们现在一般讲这后后胜于前前在科技文明确实如此底下一代决定超过上一代。可是在佛法在中国古老道德的教育里面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佛的法运诸晓得正法相法末法灭法，这不就是说明一代不如一代吗？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济科技的发达，它的副作用就是伦理道德的退化人类这些物欲贪嗔痴慢的增长细细的去反省去思维不是个好现象。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提倡这些事情，我们决定不是聪明才智不如外国人现代外国人也承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民族我们为什么不提倡呢？中国人有真实的智慧，知道这些东西如果要提倡要发展，会将这个那这外国人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会提前了。有智慧的人不搞这些，就把世界末日推后推后好所以外国人搞的这些是把世界末日提前了尤其他们讲的提前到就在今年99年世界末日所以这些我们都得看清楚看明白哪些是真实的利益哪些是真实的善果我们要得的是真正的善果，是真实的利益古人 为了利益经人，方便经人的学习，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分类整理，哪些便利于初学，就好像现在学校排课程一样，哪些排在1年级，哪些排在2年级，这是祖师大德们他们的用心。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种做法，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各宗各派祖师大德的分科判教很值得我们做参考，便利我们修学，但是不能够固执，固执就错了。这个是一种权宜的方便，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读祖师的东西就能够得利，不至于造成门户之见。也就是在这个修学当中，或者是弘法里面呢，不至于造成障碍。这个在现前社会里头，尤其是重要。现前不但是佛门里面不可以有这些派别，不可以有这些矛盾。乃至于我们今天提倡多元文化，对其他宗教之间相处，不同族群里面相处，都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才能真正达到共存共荣，和睦相处，所以要晓得这个本意。五十携手跟天台都有相同的见解。第一华严师，这底下有个小注，月经列名，世尊示现成道之后第一部经是讲华严，但是现在世间人很多人不承认，华严经在哪里讲的？在定中讲的，没人看见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在入定，谁知道他在定中讲华严经呢？所以现在西方人讲到佛教，从阿含讲起，就是从鹿苑这个地方讲起，给五比丘说法，对于华严呢就不承认，甚至于有许多人说华严是伪造的，不是佛说的，这华严从哪里来的？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取回来的，于是有不少人就讲了，华严是龙树菩萨伪造的，不是佛说的，那么这是世间人的观念，他们的想法跟看法，这个是符合现代所讲的科学精神，科学要求证，龙宫现在潜水艇潜到海底没发现龙宫，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了，叫鹿园呢，那这个鹿园现在地方还在印度， 啊，大家可以能去看到，这个他们承认。啊，这个我们就不提了，晓得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但是科学家也肯定了，时空是多元的。啊，如果肯定多元的时空啊，那这个龙宫跟天宫啊，就有可能了。啊，那也就能肯定啊，有六道。六道是六种不同的空间。我们讲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现在西方科学家承认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但是这个空间怎么样去突破？现在还想不出这个方法。那么佛法讲的这个理论，空间是无限度的，不止十一度啊，啊，无限度的空间呢？空间怎么样形成的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啊，那我们想想，一切众生妄想执着无量无边呐，空间的维次就无量无边的。啊，怎么样突破呢？这佛法讲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突破了。啊，到如来果地上是彻底放下了，完全突破了，这个时候的空间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空间的本来面目，从一空变一真，变成十法界。设法界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佛家讲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叫真。凡是有变化的，就不是真的啊！所以设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变现来的啊！这它有生呢。我们断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设法这界限突破了，它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要晓得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然后你才晓得如何去突破它，啊，所以佛家重视修禅定，古老的印度许许多多宗教的宗教家们没有不重视禅定的，从禅定里面放下了分别执着，啊，看你放下多少，你能够突破多少层次？古印度的宗教家都肯定六道轮回的事实。啊，六道轮回是六种不同的时空。啊，他用禅定的方式突破，他见到地狱，见到天堂。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在定中见到。他为什么不能够突破 六道呢？到了色界的天顶，它产生错觉；无色界的天顶也产生错觉。这什么错觉呢？他认为那是宇宙生命的起源，他见到了，这是一个误会。功夫啊，不能再向上提升，这是处理不了六道的原因。世尊看到这个现象，他们有这种能力啊，达到这个突破的边缘而不能够突破，所以佛才降生在印度，帮助这些人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就是佛家讲的机缘成熟了，所以佛来帮助他们。那么经济科技的发展决定会增长这一切众生的贪嗔痴慢物欲的享受啊。增长贪嗔痴慢贪图物欲的享受，这个定功啊就不可能了。这个是这个佛家说明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之由来，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要晓得，纵然在末法时期有没有善根深厚的人呢？有，少数，太少了。那么由此可知，所谓是正法、相法、末法也不是一定的。那在世尊当年那个时代也有人贪图享受的，那就是正法里头的末法了，佛也渡不了他，他不肯放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嘛。这个就是正法里面的末法嘛。末法里头也有真正觉悟的，能够舍弃一切物欲的享受，修清净心，末法里面的正法嘛。这是说明法没有定法啊。那么祖师这种判舍呢，是就多数人来讲的啊，这个里头有少数例外。所以我们看到祖师判舍不要灰心，哎呀我们生在末法了啊，你末法里头你可以做正法，你能够成就啊，只要你能够觉悟，你能够舍弃啊一切物欲的享受。我还常常提醒同学们，舍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那个念头啊，不能有这个心。舍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你能把这两种念头舍弃，你就是末法里面的正法众生。你有资格修这个菩萨道，修菩萨行啊。这个才是佛给我们说法的真实意义。 华严，他是世尊成道之后，将他自己所见所闻，他所入的境界，圆圆满满的为我们说出来。啊，诸佛古地上的境界，所谓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名称虽然不一样，实际是一桩事情。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面前，就在当下了。我们是迷而不觉，他们是觉而不迷，所以他们享受的是一真，我们享受的是烦恼啊！是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享受的是这些，人家享受的是清净平等觉，差别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迷悟之间啊。我们这个华严才刚刚讲到开端，续分还没讲完呢，我们也能够啊体会到一点意思。越往后越殊胜了，我们要学善财，唯有善财的条件，善财什么条件？学以致用，善财的特色，学了马上就用，绝对不是所学非所用啊！学了立刻就能落实到我们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上，这个人就叫善财。学了没有用啊，不会用啊，不能变成自己的生活，不能落实啊，那个人就不是善财了。李炳南老居士常讲啊，那种人什么人呢？佛呆子。念书啊不能够落实啊，不能够应用，叫书呆子。学佛不能落实，不能够应用，就是佛呆子。善财是给我们做代表的，是修学佛法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以致用。华严在现象上来看，就是虚空法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种种不同啊，都能够彼此相融，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形象上看到的， 这种形象真是现代许许多多政治家梦寐所希求的。那所盼望的，那你知道全在《华严经》里面的。所以华严展现给我们的是社会安定的世界大同啊，我们现在所讲的和平安乐，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不学华严怎么行呢？华严里面有真实的理论，圆满的境界，精密的方法，所以这是佛法里头的叫根本法轮啊，这很有道理。那么佛虽然是从定中啊来宣说，因为定中如果没有能力突破时空境界的人，你没有办法参加他的法会。所以不是凡夫，不但凡夫不知道啊，声闻阿罗汉也不知道啊，辟支佛全教菩萨啊，乃至于天台家所讲的四教里面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没有分，都没有能力参加这个法会。可是我们在这个法会里头看到有诸天，有杂神众，也看到声闻缘觉，也看到有一些过往大臣啊，特别是在幕后行愿品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看到了，这是什么回事情？这些人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在华严会上他是用的随类现身，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好像族群不相同啊，信仰不相同啊，种种不同，不同是相，同的是什么呢？皆是化身大士啊，换一句话说，他们所证得的都是无上菩提啊，充分给我们显示同不爱异，异不爱同啊，同异不二。这是显示出啊宇宙众生的真相。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的分别执着的意念呢就会化解了。 你有分别，你有执着，那是什么？那是同意，是两桩事情啊，不是一桩事情。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同意就不是两样了，没有障碍。所以一切障碍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了。我们今天见不到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因为自己有分别有执着，见不到诸佛的人境界，也就是见不到真正的事实真相。真正事实真相在大经里面叫一真法界，叫华藏世界，叫极乐世界，叫什么都可以，我们见不到，原因在此地。所以华严这个时候，世尊把他自己亲证的境界通通摆出来，陈列出来，给大家看到。可惜的是我们凡夫看不懂，那么这个是佛才用方便法了，从最初的最浅显的方法来教起，这就是第二世了。在落叶云开始教学，最初的学生五个人，五比丘，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最早期的五个学生，就从这开始了，为他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把宇宙人生真相分成许多个层次来解释。首先要让他能够理解，他在常识里头可以接受的，这是讲做人的道理啊。后来祖师把这个佛法分作五尘呢，人尘、天尘、声闻、缘觉、菩萨尘，五乘佛法了。给你讲人乘好懂，这大家很容易接受啊。教给你做人的道理，教给你怎样能保住人生，生生世世不舍人生，这个很多人很喜欢听的。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聪明伶俐汉，听说还有天呢，天比人好啊，他的心里面向往着升天，这个层次就提升一层，你想升天，佛就把天道的状况给你说明白，告诉你升天的方法。天有28层， 还在六道轮回之内，不能超越。于是更有聪明人知道轮回不是个好事情，想方法了，怎么样能超越。到你有这个念头了，佛就给你说明六道轮回之所以然。这个轮回怎么形成的？用什么方法来超越？逐渐逐渐的提升教学的层次。那么这个就是五十的由来了。所以在落叶云这个时期，这个教学时代好比是办小学，方等呢好比是办中学，般若好比是办大学，最后这个阶段法华涅槃呢，这是研究所。法华这个时候是开权现实啊，由此可知，陆运、方等啊，这个陆运啊，从经讲呢就是阿含啊，方等、般若都是属于全教全巧方便的啊，到华严这才真正落实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法华跟华严是完全相同啊，佛一定啊要把他自己果地上所证得的境界也能令一切众生呢都证得都切入啊。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成佛，他的教学才真正达到圆满了。转凡成圣，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有小圣有大圣。佛教帮助众生教导众生，是要叫众生成佛才满他的愿，这到法华涅槃啊，这才满愿啊。所以我们的修学，如果真的像善财，那一生圆满成佛啊。善财凭什么？精进不懈。真正看破，真正放下，啊，这个人就是善财啊！底下的文书，前后四十，判位有定了。不输前后所涉者，皆收归方等。啊，这个法华。陆运、般若、法华，确实有很清晰的界限啊，方等就很广了啊。凡是这四十不能收的，通通归方等。这个下面举例子啊，卢光明。金光明经啊，圣曼经、大吉楞严啊，通通收在方等里面。今地藏本愿经亦合第三方等事实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古人判教里面也是收在方等里面。 但是青莲大师判教啊，你看判啊，这个判教的在第十四面倒数第二行啊，判无上醍醐为教相者，无上菩提为教相的是法华涅槃呐，啊，是第五识啊。啊，祖师用这个做比喻，用比喻来判谁？啊，华严判作汝。啊，陆蕴判作涝啊。方等判作生疏啊，般若判作熟疏啊，法华涅槃的才判作醍醐。这是古印度啊，那个时候叫乃至品啊，从乃至品里面提炼啊，从儒提炼为涝，从涝提炼了再就是生疏，生疏再提炼熟疏，熟疏再提炼是最好的乃至品了，醍醐啊。醍醐是什么呢？这佛经上常常说啊，往年道元老法师在台湾，他是个讲经的法师，他学过讲经的技术啊，在台湾老法师当中讲经呢，懂得这套方法的只有他一个啊，这个是在教讲教啊，那是个内行人啊。他常常讲经，经上讲的两桩事情他一生都搞不清楚，是不是醍醐不知道，还有阿摩罗果啊，常常讲的。就有一年他到印度去朝圣啊，到印度去就问印度的人，佛经上讲的阿摩罗果有没有，有人有，你拿来我看看。一看台湾人叫宝浪，好多啊，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那醍醐什么也端来了，撒拉大家常常吃的奶制品里面最好的啊。这个回到台湾之后，哦，醍醐哦，阿摩罗果我都见过了，在哪里就摆在面前啊。所以佛用的比喻啊，都是大家很常常用啊，不会找那些很稀有的东西来做比喻，就大家不懂嘛，日常生活当中嘛，常常接触到的，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判教，啊，这个教的味道啊，叫法味也，啊，用这个来比喻法味，这是方等啊，方等那是生疏啊，那怎么能跟醍醐去比呢？啊，他为什么把这个经呢判作醍醐呢？啊，要判作醍醐，那么这个经的这个教义就跟华严、跟法华相等。啊，我们现在实在讲是比较清楚多了。我们可以肯定佛所说的一切经法门门都第一嘛，没有第二嘛，五十判教还有第一第二第三呢，啊，他们的判法了是华严法华是第一了，般若是第二了，方等第三了，陆蕴识是第四啊。实际上哪里有这种分别，有这种执着的？没有 啊，所以华严家讲啊，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不但佛法门门是第一，事法里头也是门门第一，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平等的，绝对没有高下之分。如果有高下之分呢，这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从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你果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事出世间法决定是平等的。平等真法界，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平等的法界，一真法界是清净的法界。离开了执着你就清净了，离开了分别你就平等了，离开妄想你就圆满觉悟了。所以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教导我们修行的原则清净平等觉。经题上有这五个字告诉我们，修学的枢纽、修学的关键、修学的中心，清净平等觉。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所以才说法法平等啊，无有高下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然后我们了解祖师大的这是方便说法啊，便利于初学，初学因这个方便而入门是有利益的，如果执着这个方便那就错误。那你在佛法里面所契入的非常有限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那么下面青莲法师是自己设这个问答，下面详细的解释啊，解释有从理上说，有从事上说啊，他解释的很好啊，这一段文字并不难懂啊，诸位看看就可以了，我们此地可以把它省略掉了。请看第十五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呢，我们看他的答复啊，法华大寿啊，涅槃君师啊，所应记者皆宜记起。这个是说明啊，祖师大德们判教的意趣。虽然是天台家的说法啊，但是在一般的佛门里面，各宗各派也都能承认，也都能接受啊。到法华经呢，开圈现实啊，将世尊四十九年所说做了一个总结啊，法华经是总结。所以在佛家有讲啊，成佛的法华 啊，叫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为什么这个说法呢？因为佛当年在方便说的时候曾经讲过，一禅体不能成佛，不能作佛。一禅体是梵语，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众生，没有善根的众生怎么能作佛呢？佛在最后法华会上的他的说法不一样，业禅体也有善根，业禅体也能作佛，这个才圆满了。所以叫成佛的法华是这个意思啊，跟华严经上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才能合得起来。这个是法华做了总结，将佛度众生圆满的悲心呢，完全显示出来了。《涅槃经》里面呢，这是借取精华，啊，什么精华呢？法华的精华。也可以说49年所说的精华啊，涅槃实在讲就是世尊的遗嘱啊，啊，一日一夜所说啊，说的时间短，记载的特别详细啊，特别的完整。世尊将要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啊，对这个世间一切众生在念念不忘啊，啊，一再的叮咛嘱咐，希望我们明了他所说的教义，依照他教导方法去修学，决定可以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地藏经在什么时候讲的呢？佛经上身套利为三四故啊，这个前面有说过，啊，这是世尊法华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佛上升忉利天，这个经在忉利天讲的，